依家仲有逢十二点都仲有烧爆。 我真系唔知道。 系啊， 我知道回归前十晏昼十二点正就会烧炮嘅。 嗯， 但系而家有冇烧炮真系唔知道。但系 Lam Lam 就话有，仲有每一日十二点都仲有烧炮。 都住铜锣湾啊，信得过。 系咪阿 Lam Lam 瞓到十二点就系等炮声响叫醒佢啊？ 系咯， 咁都几好啊！啲生活十二点钟先起身。 系。不过你僆仔有冇会唔会瞓唔着咧？ 会 等过年咧，好似 通常初一晚咧，电视台好多啲旧戏咧，一做晒成 set 出嚟，即系好似我哋依家煲剧咁样煲法嘅。 我僆仔就 咁啊，最中意睇咩咧？无双谱。 我僆仔就我老妈只要出铺头帮我阿妈我老豆手嘅，咁啊通宵卖到通宵，我哋开码头噶嘛，个铺喺深水埗码头嗰度附近噶嘛。咁我哋就成晚喺度等我阿媽翻嚟，第二朝即系冇瞓過咁啊，第二朝又拜年噶啦，即系嗰咁我老豆翻嚟咁啊，同佢斗利是噶嘛， 咁遲先斗咁样有压岁钱噶喎，应 该唔系，应该系年三十晚啲僆仔，我嘅习惯或者我老豆嘅习惯咧，我跟我老豆啦，就 系 年三十晚瞓觉，啲僆仔瞓咗觉之后咧，我哋咧就将两封红纸、两封利是封就塞落去喺枕头底 压岁钱， 系啦，佢咁佢一朝头早初一瞓醒咧就醒目噶啦，喺枕头底抄封两封利是噶啦， 咁啊冇喎，佢系第二朝俾我哋嘅 咩？ 哇， 各处乡村各处嚟啊！ 嗰两封就系即系成个新年都系得嗰几封噶咋，我哋共产主义噶，我妈收归国有啊，投到啲利是就全部俾翻晒佢噶，充公噶。 以前系咁噶啦。 阿林林话唔好爆啲秘密啦，瞓到十二点等炮响叫醒佢啊。阿 Danny 又话十二点钟派财神有封利是，唔系系嘛？屋企啊，但我哋唔系啊，我哋食完年三十晚团年饭，我哋就拿住搭嗰啲财神啊出街派啦，扫大厦噶啦，我哋就。 跟住唔系冇僆仔咧，就走去买个嗰啲狮头仔都可以去 系啊， 去拜门口人哋俾利是你噶嘛， 系啊， 佢实唔会赶你噶嘛，呢啲意头嘢。 唔系一样约啲同学仔咁啊，喺边度等几多点食埋饭，就同啲同学仔一人揸住搭财神，系咁扫，一人扫一扫几个单位咁一层，系咁揿钟。 但系你啲阿妈有冇咩噶？有冇赌氹早？即系过咗拜完年三十晚啦，跟住就煮定碟斋，第二朝起身拜神。初一唔食鸡噶嘛，食斋噶嘛， 唔系唔食鸡，系唔食肉添啊！直头 系咯， 知因为我初一系因为我阿妈天主教，我老豆基督教，所以冇拜神。 初一鸡三日啊嘛，大佬啊， 唔系基本上个传统初一都系 食斋 嘅， 初二先就开年啊嘛， 冇错 吓，初二开年先食肉。 鸡狗猪羊牛马，第七日先系人啊嘛。 你即系话嗰个年初一食斋就系话你一年都食咗三百几日肉啦，大佬搵一日食少日肉啦。 新年开始就 唔 好结怨啦， 唔好杀生啊，唔好结怨啊，啲亲家知道， 唔好同啲生命结怨啦。 好似佢如果要信教，又系冇呢份嘢噶。 系啊，所以我过年我都唔怕盐死噶，我都 唔好杀生， 系唔好杀生。 好做埋啲衰 嘢， 好学唔学？系咪？喂，又过呢个 系啊 ，Danny 赌天光啊，真系值得怀念。 唔系派完财神就如虾蟹， 唔系僆仔，唔系喎，僆仔好过瘾噶，又唔系冇钱啦，定点啊？特登买副迷你啤牌定只手势咧，揸唔到咁大只牌咧，嗰啲啤牌系迷你版噶嘛。一大人揾大富嗰啲啊，细又咩噶嘛？ 我僆仔唔中意玩啤牌，中意鱼虾蟹。 系啊，鱼虾蟹快。 系啊，真系中意玩鱼虾蟹喎。 啤牌系后来先玩嘅， 好后期噶啦。 我哋玩盲公式咯，即系一至六点就系得边游嗰啲咧，一人拎21蚊出嚟，或者两个一出嚟，你撒到几多就攞几多走咁，直至到嗰个台面冇晒钱嗰啲啊，盲公式啊，有6粒嘅咧，就系得边游嘅啫。 得你有時有時問， 總之係 魚蝦蟹， 總之係賭啦，一定係賭啊！過年嗰幾日 高興方啊嘛， 係啊，魚蝦蟹過癮啊嘛，大佬你一張紙鋪喺台面，十幾廿人都要圍住嚟玩， 冇錯， 真係 有時個莊都又會有機會爆啊！ 因為我對面嗰個婆咧精通各樣賭術。嗰啲人嚟拜年咧，見到我哋幾條僆仔喺度開推牌 ，Danny都識嘢啦。嗱，魚蝦係好玩啊！ 金錢葫蘆雞啊，咩金錢葫蘆有六飯噶嘛？金錢葫蘆雞、魚蟹、魚蝦蟹再金錢葫蘆， 咪魚蝦金錢 葫蘆 雞咯， 係咯。 葫蘆係兩個字嚟噶嘛？係金錢同葫蘆 寫漏咗 ，Danny 寫漏咗個雞，金錢葫蘆雞喎，魚蝦蟹。老招牌嘛，啊，即系个大细都得嘅， 大细咧 太复杂啊， 系啊， 太复杂啊， 大细通常都喺赌场度玩啦， 唔系诶，出出下咧，我记得好似十年前咯，我见到有张纸系有张大细纸嘅， 有噶，有遗失乜都有噶， 有即系直头将大细台缩咗板佢。一張大約我諗， 即係正面就係高興方，背面就係大細 大細紙嘅。但係我覺得大細紙就唔過癮嘅，因為你始終係點啊多煩數啊。 但係你輪流打莊定一個長莊啊？ 魚蝦蟹 係啊， 魚蝦蟹通常一個長莊嘅喎。 咪咯， 只係話譬如自己贏到咁上下啦，得幫莊咁樣啫喎。 其實魚蝦蟹做莊係絕對嘅著數嘅，除非你買死一飯買衰你。咁你有六飯，你梗有人輸噶嘛？殺豬賠狗噶嘛？實會係咪先？你六飯都有人買，你個莊就贏緊嘅。 係老豆教落即係。赌啊，梗系做庄啦，但有阵时真系会俾人买爆 啊嘛。 除非人哋爆厂噶嘛， 除非人哋买死一饭买爆你咯。如果你六饭有人买，你个庄实赢噶。 死庄咯，一系摆低两千蚊，输晒算数。 死人啊，望 赢啊，赢完两千蚊嘛。 死人啊，望出丧，望出丧，赌钱啊，望 打庄， 赌钱就要做庄嘛，大佬。 好押韵啊， 系啊， 十分押韵。 都系啲前人讲落嘅啫，唔系我讲。 冇啊，你 系先人先噏到呢啲嘢。 你而家过年喂，大佬即系多活动，第一样嘢，啲人出埠， 系 年年都话 系啦，多人出咗去玩。 你年年都话啲航班要加嘅，又话今年比旧年加多300班航班咁嘅。 嗯， 第一多人出咗埠，第二样嘢多嘢玩咗。 嗯。 你啲人点会聚埋一齐，仲系玩啲咁嘅嘢啊？ 同埋 推牌狗啊，系 过年去旅行系嗰阵时工厂兴盛嘅时候已经开始兴啦。因为你一年到晚净系得过年先有息休啫嘛，有好多去到十五至开工噶嘛。咁你嗰段时间去边啫？ 唔系长假就嗰阵时啊，嗰阵时放咯。 你工厂系 佢个嗰阵时系拱埋你放埋嗰啲年假噶嘛， 唔理你噶啦嘛，嗰啲职员 佢都冇订单，佢要你翻嚟做咩啫？ 系啊，你而家后期你翻啦大陆做厂仲死啦，个个走晒。 哇，喺你做个一月， 唔系咯， 个年初你都唔使知见到人， 个正月你都唔使知人开工。 因为而家香港一过年啊，起码有十分之一人啊翻咗大陆过年。 因为佢喺上高落嚟啊嘛， 系啊， 上去咯， 系啊，有啊，十分之一人咧就出咗去外埠过年啊，咁香港啊，特别其实爆格啊最好嘅呢时， 哦，蛇三雄啊，话要买翻摊嘅喎。蛇三紅都會蛇穿喎，大佬，你唔好以為好過癮喎，你四飯就買一飯，你買少嗰飯就開嗰飯會盲滿嘅喎，老虎魚蝦蟹都要贏。 係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啊，一係蛇龍門咯，簡單啊嘛，大佬。 揾啤牌蛇龍門。 係啊，揾啤牌蛇龍門簡單啊嘛， 抽兩隻出嚟先。哇，有時個龍門好窄嘅啫嘛。 成 日出 冇乜所谓嘅，越嗰堆钱越嚟越大堆咁解啫，打边个射中啫吓。 射龙门未必个个识玩噶喎， 唔系射龙门嗱，老二啫， 唔系啊，唔系个个识玩嘛，射龙门。 你要先抽两只牌出嚟先嘛。 嗯， 抽咗只五仔一只狗咁大镬啦，个龙门砸到，用咩射出街？哇，发达 咁啊，增加个难度咯，咪个彩池又丰富啲咁解。 系咯，越嚟越大堆啫嘛，彩池冇乜所谓。 嗯， 系啊。 不過賭誒，啲老豆老媽子就唔會鬧你喎。過年賭錢，平時你細仔咁難賭，誒過年佢飲你僆仔都賭。 屌佢都賭緊啦，大佬！佢鬧我把鬼咩？佢都賭緊。 同埋老僆仔啊， 老豆已經喺個麻雀台度不分日夜啦，大佬已經喺度，得不閒睬你。 我老豆淨係識賭狗賭馬嘅啫。 嗯，唔理 你啦。阿黄生话推牌九，鱼虾蟹13张，打麻雀过年最佳娱乐。 系啊， 冇错。但系我老豆就赌马赌咁多年，都系睇贴士嘅。原来佢 睇贴士赌， 系睇贴士嘅啫。我 自己唔跑马嘅， 佢有跑马就跑， 就系跑贴士， 贴士灵啲，今次边条准啲？系啦，佢唔识跑马嘅。买九就买 number， 我谂佢都系，佢真系唔识跑。 唔系我哋都唔识马嗰啲噶，都系听贴士买嘅啫嘛。 嗯， 系啊，人哋俾第几场几多号，你咪有散纸，你咪去买咯。 系，不过过年我记得僆仔好烦噶，又去呢度拜年，去嗰度好鬼忙噶。 诶，嗰阵时 拜到初二啫嘛，去拜年，初三唔拜年噶嘛。 唔系初一，唔系初二先去拜年，初一就翻去自己人嗰度嘅。 唔系初一系去同你啲 亲 属长辈 长辈， 有阿嫲，你唔同阿嫲拜年咩？系 长辈 直属嘅长辈咪拜年咯，初一初二咪就系 有啲老人家执着嗰啲咧，初二先好似同个老婆翻去家拜年啦，初一你唔好去啊咁嘅。即系有啲执着噶嘛， 真系噶，唔系啊！即系好似我外父嗰啲好执着啲辈份嗰啲咧，因为啲潮州人咧，我明明都系住喺隔篱噶啦，即系佢间屋，佢间屋我住喺隔篱屋，譬如佢 A 单位，我 B 单位咁讲啦。 你都要初二先好过嚟。 大佬连30晚食完团年饭噶啦，已经喺屋企。第二日朝头早年初一咧，又要神咁早起身咧，着到靓靓，你唔好着到睡衣、挞拖鞋喎。 啊， 你先好似喺第二度嚟咁叮当咁啊！ 即系你要着得好光鲜、好干净。 系啦， 去隔篱屋。 系隔篱屋，年30晚咧。 啊，好玩喎！ 年30晚咧。就又要着到好好咁喺度同佢食团年饭，食完团年饭咧，之后就翻个隔篱屋。 又换个 年初一朝头早晨咁早咧，又要着翻好好咁样梳靓个头啊，着鞋，记住唔好 着太拖鞋。其实呢个系礼貌嚟， 真系唔系有啲好讲辈份噶， 因为佢长辈啊嘛，你明唔明啊？ 佢哋五兄弟咁讲，你千祈唔好去咗老二度先至去佢度，佢系大啊嘛，佢系大伯，佢系最大嗰个啊嘛， 一定唔可以。 你唔好去咗楼上阿四叔度，跟住先至 走去嗰度， 100%个年唔睬你，闹到你黐肺。 咁呢啲系咪 唔会唔睬你嘅？闹你咯。 呢啲系咪通常冇晒亲戚啦？已经 唔系 唔关事啊。呢个辈份你要数得清楚。 反而个亲戚嗰个团结力好大， 冇错， 夸张， 好大嘅亲戚团结力，一个有事啊，十个涌出嚟噶，真系唔系讲笑啊！佢 唔明潮州人嗰啲， 系啊， 我啲离经半道啊，唔中意受呢啲嘢。我就咪啦，我哋连30晚食完团年饭，我通常你知做法事就食唔到团年饭噶啦， 一定啦、啊。你分分钟初一收工噶、啊、你， 初一先收工噶嘛， 初一零朝头早收 工。咁你知啲善信几繁忙噶啦，嗰阵时真系做非法佬真系冇得瞓噶嘛。 诶、哎，话时话我都好耐冇帮衬非法佬啦。 哇，我老豆最兴嘅，你第二朝几点啊？早来拜神啊！哇！你冇嘢系嘛？我收工咯，我未收工喎。第二朝即系我次朝朝啊，未过初二就同我老豆开年，次次都闹交我哋。即系佢唔会体谅你做边行咯。你又瞓饱食，你又即系瞓到饱晒，连30晚冇马到噶啦嘛。 系咪？体谅噶。嗰阵时阿 Candy 做服务行业噶嘛，即系开美容非法铺， 又系鬼咁嘢。 喂，咁大佬。又是鬼咁嘢噶嘛？对住啲人，大佬，你对得客多嘅，你翻屋企一定系冲凉噶啦，冲凉。咁 又揸型。 咁嗰年年30晚，即系做到年30晚啦。 年28。 年初一朝头早嚟嘅，其实系翻屋企冲个凉，洗埋个头，俾外父知道闹咗，闹到黐肺。 话星期一唔可以洗，唔系年初一唔可以洗头， 年廿八后 过咗年三十就唔得。 喂，大佬啊，你服务性行业一日对咁多人，一日同咁多人吹水，大佬个身带住好多细菌噶嘛，大佬嗰阵时啲僆仔仲细啊嘛，手抱咁噶嘛，大佬你冇可能周身细菌走嚟抱僆仔啊嘛，梗系翻屋企冲凉洗头洗干净啊嘛，外父炸型炸到咧， 初一又话唔准扫地啊， 唔系初一啦，初一至初四啊， 真 系呢啲潮州人真系讲嗰个习俗讲到，不过佢哋好团结嘅潮州人， 我从来唔理呢啲嘢嘅，我啲僆妹即系你洗几多次我都唔理你，我唔信呢啲嘢， 我唔信噶我。 系啊，唉、啊哎，洗就洗啦，我真系唔挑信啊，洗洗个头会咁。 有一样嘢，我当年俾阿妈闹咗一年。 啊， 未过正月十五走去买鞋。 系 啊，咁啊、哦、真系闹你。 闹咗一年啦。 系。 成年唔好嘅嘢都赖我，都话我啊。 逢亲鞋铺咧，一定过咗年系平到。好紧要嘅， 咁 但系而家梗系唔系啦，但系嗰阵时唔会买，讲明系唔准买。 咁我廿零岁仔出嚟做嘢，自己有钱身痕，理得你年初几走去买鞋啫？咪唔知未过？ 唔系呢个你同我都明啊，大佬，大家都豆到利是，梗系想买啲试下啲新嘢啦。 未过十五唔买得。 点知俾阿妈知道买对鞋，嗰一年就冇乜嘢烂，乜嘢 唔系。我嗰阵时我屋企系唔过新蒸头，唔可以买，唔好讲十五添啊，成唔过。新蒸头唔买得啊，即系成个农历一月份系唔可以买鞋 嘅。哇，我就有五只翼嘅，所以我从来唔理呢啲嘢。 唔系，我哋都唔理噶， 我唔理嘅。诶、中意咪买咯。哎，又够钟啦嘛，我哋去广告先，一阵翻嚟再讲。